昨晚清晨的月亮真的是格外的圆，所以顺势就让我想到了这首歌。同时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节目，就是这样啦。真的有一种恍惚感哈、尤其是我伴着昨天晚上的夜色归家，再到今天早晨快七点了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我那个瞬间真的是糊涂至极。但好在这个月亮是格外的圆哈、看了一下农历的十六，应该也是月亮很圆的一天。所以当我在环路上行驶的时候，看到天空当中那一轮明月哈、觉得比以往看它的时间和那个关注度会更高，就觉得它真的好像很多文人墨客笔下形容的夜明珠一般，只不过这颗夜明珠呢稍稍地蒙上了一些些许的灰尘，但那个灰尘其实我们知道它可能是月亮表面上面的丘陵也好啊，山脉也好啊，形成的阴影，所以格外的好看。好了，在星期日12月19号早上7点06分，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带你出发。在这个周日的早晨，确实会觉得天亮得越来越晚了，所以早晨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多多注意。 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能够从过去记忆擦不为什么，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灯熄灭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 们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蜻蜓 FM 和我们互动。 这是一个科学家探索宇宙存在论的故事，他坐在轮椅写下黑洞的名字。这是一个离婚夫人坚持梦想成真的故事，他一边抚养女儿一边创造奇迹，名噪一时。你有兴趣的事给我一块就让你知，这些故事都很便宜。这是一个男人在战场上失去右手的故事，他实现大多数人奉行的主义，出生入死，成全了历史。摇滚歌手吞枪自杀的故事，留下了一个观音涅槃的谜题。你有兴趣的事，像这样的好奇不奢侈，这些故事都很便宜。那个想认识，这是一个关于一家六口彷徨失业的故事，可是他们都善待自己的城市。街寻找美食的故事，在哪里有家买的盐酥鸡很好吃。 Eason 陈奕迅的故事。丽丽说，哎呀，刚才听那首《城里的月光》怎么有一种晚上要睡觉的感觉呢，但无奈此时是要去搬砖的。她更喜欢原唱，好吧，喜欢许美静的版本，也喜欢萧敬腾的版本。拍谁拍谁，不好意思，我想如果不是因为今天的月亮真的那么的漂亮，在他下班之前，我觉得还是应该好好的看看他，尤其是在这两天大风刮的天比较通透的情况下，确实月光的感觉那么的娇美，他就像是一个在天空当中很孤傲的冷美人，怎么能够不多看他几眼呢？郭威 Morning 说，这一句下班前好好看看月亮给我真的听懵了，车外除了车少人少之外跟晚上的确没什么差别，就是这样一种错觉让我经常会觉得说，快快快好好的想一想，这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问候一下收音机旁我们的听友们，按照报道的时间来捋捋顺序哈，点个名打个卡。好，实在家在远方，丽丽、静静、CZH、金、清风飘扬、千爱以及珊珊、丽丽、海洋。海洋在加拿大多伦多那边已经下雪了。郭威、午后的彩云、小闪、Barry。要说到今天早晨，除了说有欣赏美好的月光、娇美的月光啊、皎洁的月光。其实有一种小小的惊吓，因为我原本定的是5:20的闹表，但是呢闹表响了一下之后呢，我想那就再休息5分钟，再来最后的5分钟，在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6:10了。你们想想一下，我那个时候感受到了一种惊吓，已经是进入到了12月， 12月19号星期日，应该对于带你来说，对于带艺来说，对于带你出发来说，是倒数第三期的节目，可不能出差错呀。所以像刚才珊珊问我说，今天早餐是不是还是一颗鸡蛋？哦，亲爱说的是吧，今天早餐 nothing， 什么都没有， 每天都没有这存在、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曾经的想留下话去、天天地地我舍不得还你，我在走在凌晨的半夜里，幽静的月光照着我的身影，就像个找不到家的 baby、手机里再没有的你，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在这里，每天都没有这存在、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曾经的想留下话去、点点滴滴我舍不得还你，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 永斌再也没有，再也不要过下次了。谢谢千爱说心疼你一秒钟啊，丽丽也说起来6点钟肯定是来不及吃早餐了，是这样子的，好在呢有惊无险赶到了7点之前的直播。刚才是午后的彩云也说，是不是觉得今天出门感觉没有那么冷了，好像是因为不刮风了嘛，觉得好像说体感的温度没有那么的寒冷，但是坐进了冷冰冰的车厢里面，你觉得说用一个人的温度去温暖整个寒冷的车厢，没有方向盘加热，没有座椅加热，这个早晨还是有点难熬的。好赖呢开车开了一段时间，暖风可以开启了。好吧，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向所有收听带你出发倒数第三期直播听友们问上一声周日的早上好。我们来听便利店国王这首 Fever 韩之语。 Fever You got fever, cause you had too much fun with someone who now is gone and can't take care of you. Fever, you got fever, driving around on your scooter.In Christmas time, with funky clothes that don't take care of you.

心点，嘴角有弧线，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你是黎明地平线，是我永恒的终点。我想把时间揉成碎片，捧在我手心。 棱镜乐队，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今天早晨起床的经历也会成为我近期一段噩梦当中的素材吧。确实，因为很多人说啊，你们做 DJ 的会不会在做梦的时候梦境，比如说梦到了说直播间没有按时赶到啊，然后呢推上推子之后，然后话筒没有声音啊，放音乐音乐没有声响啊，这些个梦我都没有做过。但我想今天早上这个有惊无险的经历多多少少会让我近期有些心有余悸，可能会像沟里娃哦雪孩子说的一样，郭大爷说了，上一个闹表不行，得至少上仨，这可能是早班主持人的痛。好，继续来听有请蔚蓝和冯允谦 Full Moon Party。 过沙滩派对梦，晚肤色跃起浸海水，饮酒介绍懒你彼此过去，行落要趁着月余，谁大笑踢着腿，然后当时开始不记得来吧，喜欢感觉刺激，没有先生对我恨，亦没有小姐对我挑剔，我一晚几个新角色，一晚几次刺激，听一首快歌，忘记苦难，忘记伤痕。DJ 假的快歌，疲在不堪，疯癫的过一晚，个个舞跳跳跳到散，跳够再玩。到天朝才看前程多难，听一首快歌，忘记苦难，好好的过一晚。 轻波作浪，这里不分你我，文艺之青一起看烟火。天一光耳目众多，即刻偷偷咬耳朵，雨色之中卷进漩涡，然后想不开始很记得，来吧，怎么一片压力，没有三方对我同情，没有讲话对我珍惜，我想要一个新角色，想勉强成失忆，听一首快歌，忘记苦难，忘记伤痕。 是喜不敢， 听一

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还没有去看《雄狮少年》，就已经被这部电影当中的这首主题歌深深打动了，我也爱上了这首《无名的人》，所以很想去看看这部出圈的国漫动画影片。我想里面阿娟可能不只是某一个人，阿娟是奋力跃起拥抱梦想的每一个人，所以无名的人，希望在岁末年根的时候你都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好想牵你的手，漫无目的的游走，才像是单刀奶油，能让你停留、哦、海水路边回忆发光的气球，能让你笑着像个小朋友，我的小朋友、哦哦、想把你藏在没烦恼的宇宙，可又害怕自己不够优秀，也曾故意捉弄把你挽留，我的小朋友、哦哦、每次见你都有熟悉感受，就算记忆出现了缺口，再见你还是想不顾一切守候， I'ma leave the door open.

keep it off, it's a new day. I finally feel brand new. 来自于宝岛台湾的年轻的歌手，22岁，他叫派伟俊，1999年出生于宝岛台湾。那其实很多人可能对于另外一种称呼更熟悉，他就是周杰伦的徒弟。因为在2012年，也就是他13岁的时候，受到了周董的赏识，然后签约成为了杰威尔旗下的一个歌手。然后2015年的时候，发表了自己的首张数位 EP， 叫《我的时代》，开始正式的进入到歌坛。所以这样的年轻的歌手，新作品很多人在他的作品底下留言说，哦，不愧是周董的徒弟耶，作曲很动感。怎么样，喜欢这样的小派派伟俊吗？ Drinking on a Tuesday， 今天是 Sunday morning， 早上好。 不贴当红的标签，我不爱约会没时间，不爱黑咖啡，爱摇滚乐，新闻谁和谁官宣，听说分手应该体面，全世界的热点与我无关，不迷恋就爱，呜呜呜呜，不原地等待，自由自在，没必要强说心酸，呜呜呜呜，不自找麻烦，单纯习惯，不爱情出门又穿，我有偏执的界限，或许装乖巧更安全，抱歉，我就爱这一点。 特别留意过余文文这首《出门右转》的歌词，今天听到之后突然觉得，哎，有点话里有话。 不爱黑咖啡，爱摇滚乐。新闻谁和谁官宣？听说分手应该体面，全世界的热点都与我无关。当然了，有些人听过了一些事情，看到了一些走过了一片瓜田之后，也会觉得说，到底是偶像塌了房，还是分手分得不够体面，开撕，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力。好了，早上的时候带你轻轻松松听听歌，这里是带你出发，有请黑齿虚 Groovy。 No 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 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或微信搜索一级车小程序，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12月19号星期日早晨的直播。丽丽也是发来了问候，同时发了几张图，还带给我了一些些风景。这个风景呢是她今天早晨刚拍的白塔寺，同时呢还有两张图片，应该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正好是在农历的1512月的最后一个月圆的15的晚上，带着两个娃在 Lucky 里面拍下的角楼和美丽的月亮。 夏日午后，咖啡馆里咖啡香正浓，窗的旁边，我的脚下，花猫在睡梦中。忽然发现我的窗外一个成熟的女人，她对着窗整理着头发，不知里面有人看着她。她的身体前倾优美曼妙，如此的迷人，一双温柔眼睛看得出神。此刻微风吹过，发梢在飞舞，他转过了身。想起了谁的诗句，我愿上天保佑带给人间风景的人们，也愿世道好些，别辜负他们。我愿上天保佑带给人间风景的人们，也愿世道好些，别亏待他们。此刻那是花猫 声音真的是独有的一种韵味。 Percy Patty， 周末的早上好。哎，这首歌我真的从来没有播得如此恰切过，正好丽丽也是在咖啡馆里拍到的照片，又是这样的一首歌，里面歌词也唱到了在咖啡馆里面看到的窗外的风景，所以也借由李健的这首歌和歌里面唱到的，也希望上天保佑那些带给世间美好风景的人们，就是收音机旁的你们。 내가가기전에꼭돌아온다고걱정하지말고 기다리면 된다고 기다렸던 만큼 우리 행복할 거라고 조금 힘들어도 날 기다려달라고 그래서 난 웃으며 기다렸어 기다림은 오히려 즐겁게만 느껴졌어 달력을 한 장씩 넘길 때마다 너의 모습이 보이는 것 같아 하지만 오래 가다가도고 마지막 달력을 넘기도록 너는 결국 오질 않고 새해만 밝아서 기뻐하는 사람들 속에서 나만 울었어 내게 이룰 일은 없다고 내 달력은 끝이 아니라고 우어 32일이라고 33일이라고 아, 네가 올 때까진 나에겐 아직 12월이라고 힘들 걸 알지만 쉽지 않을 걸 알지만 내 말을 잊고 기다려줄 수 있냐고 기다려준다면 나는 곧 돌아온다고 그리고 영원히 너와 함께 할 거라고 떨어지는 낙엽을 바라보며 내 가슴은 조금씩 설레었고 첫눈이 아름답게 내리던 날 네가 올 때가 됐다 생각했어 하지만 오래 가다가 돌고 마지막 넘기도록 우어 너는 결국 오지 않고 새해만 밝아서 기뻐하는 사람들 속에서 나만 울었어 내게 이룰 일은 없다고 내 달력은 끝이 아니라고 33일이라고 아, 네가 올 때까진 나에게 나지 12월이라고 12월이라고 流转，歌声不断，只要出发，感动从来没有终点。 成这样就好，终让忘不了。 曾是风花雪月，现在都知道。 好，走了也好，疯了也好，痴了也好，其实你给的一点也不少。 我们都太骄傲，太在乎谁重要， 比较那付出，只要加添了煎熬。要慢慢教，慢慢教，慢慢教。当真就好。 果然一播放哥哥张国荣的作品，就会炸出一堆潜水的听友。当年是收录在陈淑桦1995年发行的专辑《生生世世》当中，由张国荣和陈淑桦合作的一首歌，小虫作词作曲，《当真就好》。讲真啊，前几天聊到说对唱界天花板的时候，有很多现在网友说李荣浩跟张惠妹的合作对等关系是对唱界天花板。那我想在上世纪的90年代，这首歌也应该算得上是对唱界的天花板吧。

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 薄荷绿乐队重新演绎的这个版本的《思念是一种病》，要带给刚刚睡醒然后跟我发来留言跟我们聊天的 Mouse。 他说刚睡醒之后呢，想起了刚才的梦，梦里面是梦到了离开了很久的爷爷，十分十分的想念他。前几天的时候呢，我们家的娃也在问我说，哎，为什么你们都说太姥爷太姥爷走了，他去哪儿了？我说他去天上当了一颗星星。他说那他看得见我吗？我说你越勇敢他越看得见。 聚会才一半就先走，朋友都开酒，这种人实在稀有，像头独角兽，合群像个阴谋，没缝隙让我躲，感觉失落想逃脱。所有人把孤单挥霍，能排解什么？怀疑却偏偏忍受，那样不是我。爱热闹本没错，也是因被簇拥，那为何我感觉内疚？该习惯会习惯，想感慨就感慨，从眼神中离开，像手写黑暗，掠过众多期待，贪图一份体谅，让我独自走进我的森林。当喧嚣成为种反讽，它使我冷漠。或许你也在忍受这样子的我，寂寞不是缺口，应该更像朋友，找个场所，难得沉默。该习惯会习惯，想感慨就感慨，从眼神中离开，像手写黑暗，掠过众多期待，贪图一份体谅，让我走进我的森林。走散，想回来再回来，从人海中离开，不由谁安排。我虽然只是短暂，谢谢你的体谅，让我独自回到我的 回了我的森林，我的森林，我的森林。 来自于许光汉，独角兽。8:3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带你出发。这首歌昨天其实在晚间节目播出的时候大受好评，因为它带着冬意的暖日，暖暖的感觉包围着我们。金永俊和金生圭的这首下雪的话， 겨울날도따뜻해지나봐내주머니속작은네손처럼없다고살짝붉어진너의두볼처럼 首歌都值得推荐。7:00-10:00，祝你开心。 Stand up like a giant, so don't you tell me one night, don't in my lonely face。 周日早上带你出发，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大剧院的演出消息。12月24号到25号，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将会由指挥家杨洋执棒，携手一众活跃在国内外舞台的艺术家们，唱响中外歌剧名篇。妖红、王庆爽、周晓玲、王凯等歌唱家，曾经塑造了多个深入人心的舞台角色，他们也将会再次用纯熟的演绎的方法和方式，把这些经典人物带到我们的面前。李爽、郭程程、耿哲、秦凯如等也将会倾情献唱多部

Dangerously 来自于断眉小哥 Charlie Puth。 Charlie Puth 应该是在大前天的时候在自己的个人社交网站上面公布了他不幸患上了新冠的病毒，所以呢很多人也在鼓励他说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治疗。那 Dangerously 也要送给收音机旁的小夏。小夏呢，我一开始看来这140字个短文发过来的时候以为是另外一位听友，不知道你会被什么样的情绪冲昏了头脑。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怎么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要让喜怒哀乐的其中某一种情绪占据了你的大脑的全部，因为他已经把今天节目的内容记混了，他会认为今天是我最后一期直播。还早呢，下周还有两天哈，十二月还有最后的两天时间在陪伴大家。他说感谢期间周末的各种加班也好，约会也好，休息时的陪伴，总会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和你聊聊天，对对话，但是呢依然是有内心当中的小固执，不想早早的成家。那也不要委屈自己，但是呢也需要好好的考量一下家里面人督促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他说希望新的一年里面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健健康康。那就来听听五月天阿信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是作为了华灯初上那部电视剧的片头曲。 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 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雪，随着晚风潜入夜，换来了簌簌的白雪。 睡不着的夜、yeah, 一直握手中、yeah, 抽都没有抽几口，吸了太多的烟头、那小时候的梦、在某个角落、记得当时的迷惑、无知也是种自由、 我说没人懂我在乎什么，刚才喝的那些酒吐在陌生的路口，还在清醒上一秒灿烂，现在剩一个人狂欢，用尽洪荒之力旋转，放电乐观，放电哭团圆，还在唱着自己的遗憾、yeah, 世界太难我可以简单、yeah, 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yeah, yeah, 你还在寻找谁来救你的平凡，给你一道光照亮你的黑暗，人生是交换是交换，成年的无奈和童年的坦率，你还在寻找谁定义你的平凡，是敢开始计算失败的意外和意外的失败、o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第几个十年又是孤独无言，想我还是个少年，总有好几个宣言，还在庆祝这一路灿烂，时间送走太多狂欢，用一首歌时间填满新的离合，新的悲欢语，别再唱着自己的遗憾，世界太难你可以简单，面对所有应该不 现实交换是偿还成年的无奈和童年的坦率，你还在寻找谁定义你的平凡，给你一幅画预告你的未来，人生是感慨是计算失败的意外和意外的失败， 热乎出炉的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来自于小雨宋念宇的《年少不平凡》。其实歌曲一开始的时候，那个 layback 的感觉太适合周末了，慵懒到了一种极致。而且他自己呢，也有一种方式啊，这种懒懒的状态说出歌词，就好像站在我们面前分享一下自己的过往。全新的专辑名叫做《无视》，还真不是那种很蔑视、轻视的感觉的无视。歌曲的官宣里面表达的是无事一身轻，有时候无事呢反而能够幸福，所以这样的慢工出细活的宋念宇你喜不喜欢这首新歌年少不轻狂啊，年少不平凡，这个记忆力啊真的是睡眠不足。好，有请 Sia。 来自于澳大利亚的 Sia， 一首很适合冬天听到的很暖意融融的歌。收音机旁的费劲儿说，听说大表哥给我点了一首歌，一看那个歌名就不能够播放。昨天我们两个人视频云喝酒，他竟然还唱了歌，把我唱进了酒醉的蝴蝶里，说那我得还一个，所以把他也唱到了无与伦比的美丽里。我们俩是翻唱界的地下室，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我的信号总是延迟，因为地下室信号不太好。这张嘴啊，好吧，那既然是你们两个在翻唱界的地下室，我们还要请出近期对唱界以及翻唱界的天花板吧。前一段时间的新歌来自于李荣浩和张惠妹的对唱的新曲，名叫做《对等关系》。 可能我却是我说了些什么，害你几个年头没笑过。 可能我却是我做错了好多，往爱情里拉扯好折磨。 后来明白距离也是会对某些爱情好，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可惜疏远好难受， 流的眼我好感动， 好难忘那时候。 是这句。 绪。 近期的一首新歌《对等关系》啊，不管说他们真的是被已经封印到了对唱天花板上面，还是说大家给予的一种赞美，我们在今天两个小时的时段里面听到了两首对唱的特别经典的歌，前面是张国荣和陈淑桦合作的《当真就好》，而刚刚是李荣浩和张惠妹的《对等关系》。接下来我请出华语不是华语乐坛了，请出来欧美歌坛当中的一次对唱和合作，有请牛姐和 Westlife 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 Against All Us。 When I stand here taking every breath with you, ooh, you're the only one who really knew me at all. How can you just walk away from me when all I can do is watch you leave? 'Cause we share the laughter and the pain.Even shed the tears. You're the only one who really knew me at all. So take a look at me now. 'Cause there's just an empty space. There's nothing left here to remind me. Just the memory of your face. So take a look at me now.There's just an empty space, and you coming back to me is against the odds, and that's what I've got to face. I wish I could just make it turn around. Turn around and see me cry. There's so much I need to seeSo many reasons why you're the only one who really knew me at all. So take a look at me now. There's just an empty space. There's nothing left here to remind me. Just the memory of your face. 是带你出发。 如果爱逃不过改变，不如 承认，对于单纯的爱恋，我们都太怀念。太明显，我又何苦追问你的眼？ 山上的夏天，反方向把我们拉远。 我低着头向前，想走出你的世界，却跨进了秋天。那一年带不到今天，无所谓谁多谁贱。也许男人对爱的极限，是继续相信永远。这一天回不到那年，小小幸福我们你好几天。如果爱逃不过改变，不如承认对于单纯的爱恋，我们都太怀念。谁拖谁欠，也许男人对爱的极限，是继续相信永远。这一天回不到那年，小小幸福我们已好几天。如果爱逃不过改变，不如承认对于单纯的爱恋，我们都太怀念。 小琴、任贤齐和舒淇的合作，哈，双齐的合作。那一年这一天，不用跟前面的天花板去 PK， 要的只是这种对唱的温馨的感觉。好，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逃跑计划和 Midnight 合作， Nothing Beats Like a Heart。 9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带你出发。 总有更加先进的一代， waiting on a gentle breeze.

of your magnetic field being a little too strong. And I got a boyfriend, he's older than us. He's in the club doing I don't know what. You're so cool, it makes me hate you so much. I hate you so much. 来自于美美 Taylor Swift。 收音机旁的肖燕早上好，她说昨天我也是失眠了，还好今天休息在家可以缓解一下，听节目的时候状态好了一些些，其实那会儿有点心情无以名状，但碰巧默契了，听到了想听的失眠的夜。珊珊在鼓励我说你坚持一会儿啊，下班之后好好补觉。也像收音机旁跑了一个早晨哈，依然是坚持锻炼的健身达人、跑步达人的徐鹏翔问上一声周末好。他说感谢两个小时陪伴，今天跑了21.22公里。 朝客慢壶饮，午歌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是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弦歌心灵意，坐间系前河，圈后移，三杯突然落，无缘到为情，烟花二乐后，一起诉离声。 戴荃的《侠客行》。跑了21.22公里的徐鹏翔呢，是想有一个好兆头哈，从21奔向22， 2021奔向2022，健康顺心快乐就好。 为情中已从不背信弃义，大赢江湖功德无量，功夫在心中，风韵在手上，从不敢穷途之战豪强，一壶酒一把剑一身放浪，一场醉一声笑，看我一世癫狂。 怎么样，是不是也很喜欢戴荃的这首全新的专辑主打曲目《侠客行》？感觉一首歌里面呈现出了中西曲风的自如切换的状态，里面有吉他弹奏、摇滚的框架，然后还能听到琵琶、竹笛，甚至 DJ 打碟，这真的是盖了盖了，我也奇了怪了，快要下节目了也不困了。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三个小时带你出发，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Happy Weekend。